外部车辆有序进京，保证货车室内通行安全有序，加强绿通车进京车辆监测和分析，随时做好宏观预警。八、着力做好本地生产和组织保障，持续提高本市的生产和供给能力。根据疫情防控和应急储备需求，结合冬春季蔬菜生产特点，提前指导生产主体，合理安排生产闸口，依据市场需求增加叶菜和速生蔬菜生产，实现蔬菜均衡供应。落实生猪补贴资金政策，支持新建改扩建生猪养殖场。九、加强市场秩序监管，强化农贸市场、社区菜市场、便利店、连锁超市等重点环节价格执法，严防借疫情之机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紧盯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诉求，接速即办，快查快办，坚决维护首都市场价格平稳。十、做好每日市场监测，随时了解市场动态供应情况，快速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加强菜篮子产品市场价格监测，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体系，稳定市场运行。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王洪存的介绍。下面有请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介绍两级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管理的措施。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仍处于高位运行，新型变异株时有出现，我国持续面临较大的疫情输入压力。近期呢，国内多地也出现了多元输入、多点并发疫情。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境外回国人员增多，境内人员进出境流动性增加，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了四个确保，也就是确保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重大活动安全顺利举办，确保首都文旅行业疫情防控万无一失，确保首都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确保满足市民群众节日多样化高品质的文旅需求，落实首都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工的要求，坚决堵住与文旅活动相关的各种防疫漏洞，有效防范疫情传播风险。从现在起至元旦春节和北京冬奥会期间，需全市文旅场所落实好以下疫情防控管理措施和相关工作。一是严格文旅场所流量管控，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推进预约常态化。全市公园景区以及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旅场所按75%限流开放，并因地制宜控制瞬时流量。二是加强进出京团队旅游管理，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北京市 暂不恢复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继续暂停出入境、团队旅游业务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三是严控聚集性活动，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全市严控大型文艺演出、酒店承办婚宴、庆生宴、会展论坛以及全国性的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严防聚集性风险。首都功能核心区酒店非必要不承办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首都功能核心区酒店继续暂停承办婚宴、庆生宴。四是落实文旅场所防控主体责任，营业或开放的旅行社、酒店景区、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民宿户以及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旅场所，要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验码、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员工核酸定期检测与健康监测、员工全员疫苗全程及免疫加强接种、环境通风消杀、设立临时隔离观察室等系列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措施。进入文旅场所需体温正常，并持北京健康宝绿码。严禁体温异常、健康码异常以及14日内有新增本土新冠疫情感染者，外省市所在县市区旗或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所在的县市区旅居史，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旅居史人员和入境未满21天且未完成7天健康监测的人员进入文旅场所。五是扩大节日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两节期间全市的公园景区、酒店、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民宿户以及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旅场所，要扩大节日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丰富市民群众的节日生活，积极营造在京安心过好年的喜庆氛围，充分满足市民群众节日多样化高品质的文旅需求。我的发布内容就发布到这儿，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的介绍。下面呢，有请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介绍铁路部门做好两节期间运输保障和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按照国铁集团和首都防疫政策要求，北京局集团公司落实四方责任，加强节日期间进站测温、实名查验、进京管控、 通风消毒、健康宣传巡视等战车防空措施，筑牢铁路疫情防线。在节日运力保障、客流组织方面，铁路针对进出京客流变化预测，提前制定了运力调配方案，根据不同区段和方向饱满程度，动态调整运力，满足节日客流需求，采取离散售票、快捷退票等便民措施，加强重点旅客服务，方便旅客安全出行。在节日防控措施落实方面，严格落实首都防控机制政策，对进返京人员严格实行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乘车的远端查验，严格实行北京地区各站进站查验北京健康宝，严格实行进出站测温、候车分散就座、规范佩戴口罩、进出站排队组织的宣传引导，停止列车餐车堂食服务，提醒旅客做好个人防护，严格实行列车途中查验，在列车进京前对所有旅客100%查验北京健康宝，对北京健康宝非绿码的进京旅客劝导其在京外车站下车。在节日防控应急处置方面，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机制的政策要求，在国铁集团统一部署下，根据疫情形势和地方防控的要求，及时调整进站乘车防控措施，严控涉疫风险人员进京。针对进京列车突发疫情或发现高风险人员乘车，通过陆地联控机制就地就近做好应急处置，严防疫情风险扩散蔓延。铁路部门将慎终如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科学精准调整运力，保障广大旅客出行安全。在两节期间，坚决阻断疫情通过铁路传播的风险。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广大旅客和媒体朋友们对铁路工作的支持、理解和配合，谢谢大家。 好，谢谢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客运组主任崔威的介绍。下面我们把时间呢交给记者朋友，请大家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好，中区第五排左手第二位记者。 您好，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给王洪存巡视员是这样的，目前呢肉蛋菜的供应是稳定的，我们也注意到11月以来价格出现了波动，那除了蔬菜以外还有鸡蛋的价格也出现了涨幅，那么请问导致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目前鸡蛋市场供应形势怎么样，后期的鸡蛋供应形势又是怎样的，谢谢。 好，谢谢你的提问，你问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中旬，鸡蛋价格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涨幅，相关情况呢媒体也做了报道。根据我们的了解，前期鸡蛋价格出现的波动主要是受到产能的影响，今年6月之后呢，受鸡肉价格下降、各地降雨增加的影响，鸡蛋生产企业的鸡苗补栏量减少， 鸡苗的生长期一般在120天左右。9到10月份，全国出现的蛋鸡存来水平较低的情况，直接推动了鸡蛋价格的上涨。随着后续补栏鸡苗进入生长期，从11月下旬，鸡蛋价格已经逐步开始回落，并趋于稳定。目前全市鸡蛋每日供应量约700到800吨左右，其中呢，批发市场供应量占了大约60%左右。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进入12月，本市的鸡蛋批发价格基本维持在9.5到9.9每公斤区间，鸡蛋价格目前已经恢复至常态水平，但是两节将至，仍然可能会出现规律性的波动。本市的鸡蛋呢，主要来自北京的本地、河北石家庄、承德、沧州以及辽宁的锦州等等。目前呢，这些主产区的鸡蛋生产基本稳定，供应非常充足。为进一步保障鸡蛋市场供应，我们也动员本市的鸡蛋生产企业、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等市场主体，加强货源堵制，进一步增加库存，提高供应保障能力。后续供应呢，只要不出现极端天气，道路运输畅通，本市的鸡蛋供应完全有保障，请广大市民朋友们放心。 好，谢谢，下面请继续提问。好，东区第四排右数第二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这问题想请问这个崔主任，因为疫情暂停发售到京方向的车票，导致已购车票如何处置？谢谢您。 好，对于这个停售前已经售出的车票，发站为停售车站，到站为北京地区各站各次列车的有效车票，在办理退票时均免收退票手续费。其中团体票不受开车前48小时的限制。另外呢，进京列车呢，也不办理到京补票的这个延长手续。对不符合进京条件的人员，我们劝导其在境外下车。对于不听劝阻的，我们交由公安处置。谢谢你的提问。 好。谢谢，下面请继续提问。好，没有问题，那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白雪映出一道光，蔚蓝天空聆听一声响，挥洒汗水追逐年轻模样，当双脚踏上赛场，梦想起路径及时光，我是你的肩膀， 蔚蓝天空聆听一声响，挥洒汗水追逐年轻模样，当双脚踏上赛场，梦想记录竞技时光。我是你的前方，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是周五、 哎、 今天我们节目呢又是音视频同步播出哈、 嗯、 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当然在五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个人微博也会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一下李凯电台和 RBC、 哎 C 左小美就可以了。 当然在聊天室现在已经能看到咱俩了 啊。对，在我们听听 FM 的直播间啊， 是 您找到大城小事聊天室、 嗯、 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小标志、 哎、 您点击一下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 没错， 当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同样也有、嗯、我们前一段不是办了一个点赞送台历的小活动吗？ 对， 还有部分听众朋友没有这个提交您的获奖信息哈、 嗯、 您不妨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这个 banner 页面啊来提交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你能说普通话吗？ 就是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小块，上面写着喜提台历的听友们来留收获地址啦。 哎，然后呢，当然了，到底谁中奖了呢，也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有这个获奖听众的名单哈。其实呢，眼瞅着2021年剩没几天了啊，进入尾声了，该用什么记录这一年？其实继各大平台陆续发布年度关键词热搜弹幕之后呢、 嗯、 电商平台淘宝也发布了一份特殊的年度榜单。 什么呀？ 12月20号呢，淘宝发布了2021年度十大商品。 哦， 哎呀，频上热搜的奥运冠军杨倩同款小黄鸭发卡、 哎、那个确实受到很多女孩子的追捧啊， 是吧？ 萌萌哒。 哎，还有包括年初火到海外的搪瓷痰盂儿。 哟，这个有年头了。 不是，这痰盂儿是其实还行，但是关键他以为是成果、 嗯、 果盘儿，你知道吗？ 哦，是吗？ 啊， 可能老外对咱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是不太了解。 没错，还有热播的剧啊，《觉醒年代》周边、 嗯、 表情包里边天天见的吴京同款运动服等网红话题的商品高票入选。有网友感叹说，看完了之后，这一年的人间烟火味儿都在这里了。商务部研究院市场研究所的副主任许英明也说，2021年度十大商品涵盖了普通人的日常的衣食住行，承载了这一年的人间烟火气，饱含着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同时呢，展现了大家对于生活小确幸的回归充满期待。 嗯， 你像传统的国货老物件也 爷青回。 什么叫爷青回呀、 爷的青春回来了。 回忆杀。 哎，回忆杀吧。半个世纪前家家户户必备的搪瓷坛盂儿，年初爆红海外。被国外网友误认为是60年代的中国传统果篮儿。都是盛东西，盛的东西不一样。 对，这个也不好往桌上搁吧，这果篮儿。 坛盂儿你用过吗？ 坛盂儿我见过，但是我们家小时候好像还真不太用。 不太用啊，一般用它干嘛呢？ 就是这不太方便在节目里回答这个问题吧。 是吧， 反正接一些东西呗。是吧。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啊用坛盂儿还是用过的。 嗯， 但是我一说你肯定表情，咱这样，咱要是能看到美哲的表情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他表情，我说完了之后他是不是有诧异的表情 啊。那到底用坛盂儿干嘛呢？ 当尿盆嘛。 对呀、我就是想说这个。 你是这样说的， 但我觉得有点不太雅嘛。这不 这倒是哈，反正不管怎么说哈，这个网上啊，在网店当中，这坛盂儿的销量应声大涨。近年来，以国民床单啊、国民的搪瓷缸子呀、国民坛盂儿为代表的国民三件套，带动了怀旧商品的回归。 哎， 消费者对于国货的热情呢，也洋溢到购物车之外。不管是在微博的评论区，还是微信群，什么梅花牌的中国运动服的吴京，早已经成为了年度最好用的表情包。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投入使用啊，掀起了全民的航天热，也让今年成为了航天年。在网上，中国航天文创官方店推出的太空寄信服务，太空育种玫瑰都被炒光了，秒光哈、那么空间站的积木、火箭模型，你看今天有人去，就是今年啊，有人去我们家，然后给我们家孩子带的礼物也是那种航天站的积木。 那小朋友应该还挺喜欢的吧？ 哎，他妈很喜欢。 大小朋友都喜欢、 小朋友 动手的这种， 小朋友拼了半天累了啊。其实呢，还有像《觉醒年代》播出以来，几乎每天都登上各大平台热搜。那么里边相关的文创周边也迅速爆火，像什么《新青年》的帆布袋、手机壳、剧中人物同款的青山长袍，一度也是热卖。 包括他们还出了相关的文创冰激凌，就是红砖形状的冰激凌。 你看看，另外今年啊，因为疫情，积极接种疫苗嘛，大家纷纷贡献一臂之力。解决了撸袖痛点的漏肩疫苗装，哎，这个好像你有。 您别说，这漏肩疫苗装我还真有一件 儿、 就是有一件毛衣，它在左胳膊上啊，就是肩膀头那儿稍微露出来、做一点镂空的处理。 是， 但是我打疫苗的时候还真没穿这件衣服。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人家那个打疫苗也有讲究，比如第一针、第二针，它可能左右胳膊花插着来。后来我就想了想，别到时候大夫要给我接种右胳膊，我这穿衣露左肩的也不太合适，不太好穿脱。后来还是穿了件更加宽松的。 哎，我问个实话，那件衣服真的是漏这个疫苗装的衣服吗？ 其实不是疫苗装， 碰巧 了，其实就是臭美妆，但它恰巧就露了肩膀头。 哎呀，反正在服装领域，像棋盘格啊、什么克莱因蓝呐、等元素也是大受欢迎。常有人调侃男性消费力不如女性，甚至不及宠物，这是调侃吗？这是扎心是吧？ 哎呀，反正现在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养猫猫狗狗，照顾的也特别精细、 当然今年逆袭了，年度十大商品当中，以露营、垂钓、冲浪相关设备为代表的这个所谓，昨天美哲还说什么单反穷三代是吧、新破产三兄弟成为了男性消费力的证明。三天不上网，不知道年轻人在谈论什么，引领潮流，年轻人表现不俗。那么在那个 EDG夺冠当晚是吧，全网几乎一半人在花式表达祝贺，还有一半人在问 EDG 到底是什么呢？ 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EDG 是一电竞的团队啊、电竞队 就是电子游戏呗。 人家夺冠了、 是吧。所以那天晚上两代人因为同一件事感到了不同的这个破防啊，所以像什么电竞鼠标、电竞座椅，甚至是游戏指套，在网上也成为了爆款。你像这个电竞座椅，据说打游戏时候特爽，是吧？ 坐着也比较舒服， 比较舒服哈， 有点像那个赛车里面那座椅似的。 哎，另外像临期食品呢，也成为年轻人的新宠、2021年其实反浪费食品法开始实施哈，有将近400万人在淘宝上选购临期食品，因为便宜、安全、绿色环保，临期食品呢吸引了众多的铁杆粉丝，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催生了新百亿的市场。那么像微博的这个微知数据高级数据分析师刘希瑜 也认为，淘宝2021年度十大商品当中，部分商品和热点同频，背后是社会情绪的一些折射。比如说，相比较去年，年度商品上印象比较强的，像疫情的这个记忆，2021年的年度十大商品折射出这一届网友更加积极乐观、自豪的心态，展现了更为蓬勃向上的积极情绪。 嗯，所以大家哈，在2021年当中也是没少剁手是吧？没少买买买。 哎， 当然，这些特别受到追捧的商品，其实也反映出了我们大时代的一个变化，是吧？ 嗯， 包括今年因为我们的奥运冠军们，大家在赛场上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所以也带火了相关的周边产品。 嗯，没错。 其实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关注。注这些我觉得特别好。 哎， 包括觉醒年代这样优秀的国产电视剧。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就来聊聊今年哈网购，您网上买东西最满意的是什么东西。 哎， 买了什么。美哲，你网购最满意今年是什么？ 哎呀，我今年网购特别多，因为今年确实线下逛商场的机会越来越少。 哦，嗯， 但你要挑最满意的，我得好好想想。 哎，还得好好想想， 待会儿跟大家分享分享吧。 他光品类就好几千件是吧？ 啊，我有那么阔绰吗？ 那肯定的呀。 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无论是买的大件也好， 嗯， 小物件也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没错， 您比较满意的一次消费经历。 嗯，像红果说家里边的日用品、卫生纸、洗衣液、除味的清洗剂，这些都是比较满意的。 一看人家在家里头啊，就是当家，是不是？嗯，买的这都是属于生活清洁用品 啊。这个其实 做家务， 现在买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人家能够直接给送到家门口。 嗯， 哎，还是非常方便的，是吧？ 没错。9290也说了，今年网购最满意的大件呢是冰箱和空调。 嗯， 满意的小件是一双旅游鞋和剃须刀。 嗯， 哎，大件小件都有， 不一样是吧？ 嗯， 像这个刚才看到博荣说买的叫什么荣安的金桔儿。 哦， 产地直供，特别的好吃， 应该是新鲜美味，还给我们发来一张图。 哎，能看到是吧？ 嗯，那进我心说免费更换的路由器。 哎， 给我们拍了一张路由器的照片。 嗯， 一看有四个翅儿，就四个那个棍儿。 对对对， 信号穿墙能力看上去应该还不错。 哎，这个棍儿的多少跟这个穿墙能力成正比吗？ 我猜想应该多多少少成正比吧。 还是跟粗细成正比？我也不太懂。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 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看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数码店里面， 啊， 就是翅越多的它卖的越价格高一些， 嗯，高一些是吧？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信号穿透能力更强。 哎，然后呢，像宋燕君说今年网购最满意的东西是给妈爸妈订的雪地靴。 嗯， 哎， 雪地靴 送老人的。 哎， 是吧？ 穿着冬天比较暖和哈。 哎， 当然也比较的这个松快一些。 嗯， 比较舒适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像朝阳宋师傅说，我在网上淘的几个随身的保温杯还是挺满意的。 嗯， 要说到保温杯，跟大家爆料一下，美哲随身带保温杯 又来了。 啊， 对，我的老干部保温杯嘛。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一个蓝色的小杯子。 啊 这个小吗？也不小， 也还行。我原来用过更大个儿的。 啊， 但是后来落在了出租车上，退而求其次选这个蓝色的小保温杯。 哎，你看上直播呀，出门啊，下班啊，都随身带着保温杯。 这就说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呢， 嗯， 有一点特别好啊。 嗯， 广播节目的主持人非常接地气啊。 嗯， 这旁边呢12.9块包邮的啊。那我今年最满意的网购产品我就算它吧。跟大家说，我现在这个视频当中呈现， 啊， 这真是一洗澡筐。 嗨， 12.9块包邮到家。 嗯， 但我们平常上直播的时候，像耳机呀， 嗯， 稿子呀，笔呀。 哎， 包括随身的一些什么纸巾、手机都可以往里面放，还是非常方便的。 嗯，非常方便啊。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哈，今年网购您最满意的买到的东西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这个聊天室呢，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这个标志，您一点呢， 嗯， 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哎，期待着大家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互动。那接下来呢，因为疫情的原因，疫情发布会的原因，所以今天呢，我们接下来是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和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哎，那我们就稍后见。 哎，一会儿就回来。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是周五，我们音视频同步播出，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聊天室的上方有一个小视频的头像，您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当然您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李凯电台，或者是 RBC 左小美，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没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今年网购到的最满意的东西是什么哈？这年底了，盘点一下这一年您都在网上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样的大件小件，有哪些特别满意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 哎，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个年底都开始准备明年新的台历了，包括刚才看到哪位朋友发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育广播，人家有节目也在做周边的台历是吧？ 但是他们那没我们好看。 人家听咱们节目， 听不听都可以直说。人家里边那个都是民俗，我们那个台历里边都是我们主持人的自己的照片， 对， 包 括我们主持人的音频祝福， 哎， 都在我们的台历当中。 每个月量身定制的音频祝福， 是是是，咱那个台历的定制还是挺用心的，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份数少，是吧？我们前一段时间呢，也是搞了一小活动啊，有10本台历赠送给10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提交您的获奖信息的话，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找到提交信息的那个入口。当然我要说台历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微微的胖胖说，今年年初啊，我买了一个北京国安的台历，还比较满意，本来打算2022年用大城小事的台历，结果没抢着啊。当然这是小件的物品 啊， 大件物品人家网购了一台游戏本儿。 游戏本儿是什么东西？ 就他这个笔记本电脑啊。 嗨，笔记本电脑啊。我以为是那种横格本儿，我这横格本能怎么玩游戏呢？ 可以买一个小格子本下五子棋，这也算是游戏本儿。但我说的此本非彼本啊，要说那笔记本电脑的游戏本呢，人微微的胖胖托同学买了一个，价格还挺便宜的。 啊，是吗？这个因为我不了解行情， 因为它往往就会什么有独立显卡呀，显卡型号比较高，什么3070的、3060的， 是吧？反正以后我们这个节目一旦视频也可以开带货了，我觉得，因为好多人都在问美哲，你的小框挺好，有链接吗？发我一个， 不错吧？12.9元包邮的浴室洗浴框 啊，秒变工具箱是吧？Miss 零萨零说：“哎呀，美哲的衣服挺好看啊，求推荐嘛。” 哎，谢谢您夸奖。 哎，你这个衣服炸毛了。 我这个衣服它就是毛茸茸的，有冬天那种暖茸茸的感觉。 我以为静电， 这叫艺术设计，什么静电呀？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像一级听友说，今年买了个号称不落伍的，平时收不到8K 信号的8K 电视，盼望着冬奥会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8K 电视啊。 哟，您家都用上8K 电视了，但是现在8K 的片源还是。咱能看到什么呀？ 不知道，反正是这样。我们因为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国贸办公区，正在做这个8K 视频的展示。然后呢，还会有奥运会期间可能会有一些8K 信号吧。反正总之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 技术越来越发达。 对，你像我一个46岁电视的，我也就不图什么了，是吧？ 要不趁这机会换一个？ 当然你知道买了 套牢一下子 买了电视吧，就像你说的偏远的问题，你看网上有好多那种所谓的视频的会员， 嗯， 也挺贵的， 哎， 是吧。 说到这个视频的会员哈、 啊、 最近几天呢，很多类似的广告都在多个视频平台的显眼处打出来了、 嗯、 比如说一分钱领大会员，一分钱定向15GB 流量还送会员卡，就诸如此类的福利广告，有很多用户就想借这个机会，要不咱也薅薅视频平台的羊毛。 多少钱？ 一分钱。 一分钱。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那一分钱。 你够老的。 这叫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的儿歌。 我听到的关于一分钱的广告你知道的都是什么？ 什么呀？ 一分钱买不了吃亏， 一分 钱 买 不了上 当。 哎， 的确上岁数了。哎，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有很多朋友想去薅这些羊毛、 嗯、 但是呢羊毛没薅着，却掉入了视频平台的自动续费套路。 哟，怎么回事？ 如果您这个真的花什么一分钱去开通了这个会员哈，想要中途解约，不但要补足产品的资费， 嗯， 而且操作起来也很麻烦。比如说小吴在看着 APP 推送广告的时候就有点心动，但是在心动的同时他也有些疑惑，这些视频会员真的只要一分钱吗？你看举个例子、 嗯、 正常购买爱奇艺一家视频平台的会员每个月怎么也得30块钱，就算开通连续包月也要22块。那为了推广平台居然有这样的好事吗？在冲动之下，小吴就点开了广告的页面，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之后，短信通知他一个即刻生效的业务成功开通了。这个通知是这样说的啊，说您已经成功办理了随心看合约包，首月0.01元， 一分钱吧。 哎，的确是一分钱、 嗯、 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呢就会恢复原价21.9元。 哦， 这个合约期是6个月的时间 啊， 产品按月呀自动续订， 每 个月不用您操作它自动扣钱、 哦、这不是等于买了5个月吗？ 对呀、啊、就第一个月约等于免费吧、 啊、 其他几个月每个月21.9元。那么记者也调查呀，发现其实现在像移动、联通、电信这样的主流运营商都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 TV、 哔哩哔哩等等视频平台推出了各种什么一分钱领会员、 嗯、 一分钱领流量这样的活动。那么在这些广告和套餐的办理页面可以清晰的看到，首月仅需一分钱，首月一分钱，超值流量、会员加流量、立刻抢购这些字眼儿。当然要说这些字也被处理得非常明显 啊、 加大加粗来强调一下、 嗯、生怕您看不见。 哎，就是想让大家赶紧掏钱。但是这些活动的产品业务说明哎，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啊， 一行小字儿说的是什么呢？不可退订。 嗨， 这个不可退订的提示要么被放在了页面的最下方，要么呢干脆被藏到了详细说明当中，甚至有订购页面将其模糊为不建议退订来掩盖需要支付赔偿金的事实。那消费者原本是想体验一下低价的视频会员，没成想却被直接绑定了6个月的时间。 嗯， 记者注意到这些一分钱领会员的活动都要求用户合约期内不允许退订或者是离网，也不允许办理过户、销户、携号转网等等业务都不能办、 嗯、 等于您啊只要开通这个业务就被锁得死死的啊。嗯， 吃不了后悔药 呀。这个从您输入验证码点击办理开始，这些套餐就立刻生效了，立刻开始计算合约期。如果想要取消这个合约包的话，您需要按照活动的优惠差价来缴纳赔付金，甚至是补齐合约期内的全部资费。也就是您第一个月不是一分钱享受了优惠吗？ 嗯， 如果您中途要反悔想退订的话，需要把这些钱再补回来，等于这个便宜还是没有捞着。 嗨， 有一位上班族非常懊恼的表示，你说这样的合同那不等于强买强卖吗？不但完全不给消费者反悔的空间，哪怕是3天的冷静期也行啊、 嗯、 这一半直接开通，直接锁死6个月的时间，半年呢，您想想是不是、 嗯、 没想到啊，订购合约包全程操作只需要20秒，无需输入任何支付密码，退订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对此，爱奇艺的客服对小吴说，爱奇艺是无法直接解除合约的，定向流量会员属于运营商的套餐，需要联系对应的运营商进行取消。小吴也尝试登录了移动的网上营业厅，发现他已定的这个业务就已经这个定好的业务并没有一键退订的入口。小吴说啊，后来我又电话联系了移动的客服，客服表示没法电话接受违约退订，让我怎么办呢？带着身份证去线下营业厅再试试。总之吧，就是几方像踢皮球一样，你踢我，我踢你，推来推去。你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消费者，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往营业厅折腾去退订这个合约包呢？当然我们说小吴的遭遇并非个例，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记者发现有将近400人呢，都和小吴一样陷入了一分钱领会员的割韭菜的新套路当中。网友们纷纷投诉说，这订的时候并没有强调说6个月以后才能退订，我试过好多次也退不了。当然呢，也有朋友说输手机号码的时候他也没说清楚，就只有醒目的一分钱领会员这几个大字开通之后就点不进原广告页面了。咱也不知道这违约金是多少啊，怎么取消啊？当然交违约金有些朋友认为特别的不道德，平常呢都是开通续费之后咱想关就关，那你现在不让我们关是不是太强制性了呢？ 所以啊，这个大头都在后边，就是先交一分钱，一分钱，然后后 引大家入局。 没错，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大家一定得小心哈，千万千万不要贪一分钱的便宜。有的时候真的一分钱买得了吃亏，也买得了上当， 贪小便宜吃大亏。 没错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哈，您这个今年网购都买到了什么特别开心的满意的商品，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来看看大家留言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今年网购到的最满意的商品，都是什么呢？居士说，大家好，今年网购我最满意的东东啊是这个150色的彩色铅笔。 150色， 给我们发来一张图，你看就像是那个光谱一样，是不是那颜色都是渐变色呀，摆的特别整齐。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小朋友学美术也好，其实呢我就觉得他首先得见过这么多颜色，才能描绘出如此丰富多彩色彩斑斓的图片， 才能描绘出如此色彩斑斓的世界。 像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彩色铅笔啊，就12种颜色， 还有24色的、36色的，我觉得都是土豪小朋友才能带上学了。 你呢？ 36色吧。 真土豪。 彩色铅笔我们用的少，我们用的是水彩笔。 哦， 但是我真的记得我有一次逛商场的时候就闹着找我爸要那48色的水彩笔。 买了吗？ 买了。 你看 爸爸的小棉袄吗？ 是买了一个48色的水彩笔，画了个熊猫是吧？ 我跟你说呀，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美术课的课代表， 画 多亏我那48色的水彩笔。 对对对， 画熊猫我用的着水彩笔吗？我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杨好说，今年网购最满意的就是某款的烟灶套装，吸力大，价格实惠，而且还能智能联动，挺方便的。现在科技真是改变生活。 烟灶套装就是抽油烟机是吧？ 对，应该是抽油烟机和灶台嘛。 一体化的，智能联动的。 就是比如说你一打火，它那个抽油烟机就直接开了。 真好真好，特别智能是吧？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留言，比如说8740就说了，我网购了一些正宗的砂糖橘，很好吃，酸酸甜甜。 没错，这个其实季节吃橘子应该不错哈。 然 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飞鱼洒清晨说，这个发现直播间有购物，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买了好多衣服，还买了蜜蜡手串佛珠，买了橄榄核桃手工制品，最后买了沉香手串，还学会了什么我也看不懂， 没少花钱，反正。 嗯，而且人家买的这个品类还挺多的哈，也没少看网络主播带货， 哎、 是不是？ 哎， 嗯，请教我兔子说，今年网购我买了一个水果手机， 嗯， 电池满意的不行，2天一充电，就还挺能扛的，续航能力比较强啊。当然呢，就是又买了某粮食手机， 哎， 大家自己意会一下 啊。 它好在什么呢？充电速度特别快，成功缓解了我手机电量不足的恐惧症。 嗯， 您有电量焦虑吗？ 我还行，我现在充电的东西比较多 哦， 我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岗位上，所以随时能充电。 行行行，那您有里程焦虑吗？ 我 多少还是有一点吧，电车车主。还行，现在不是人家各个车企的电池也会出配套的政策。 现在最大的焦虑是 换电之类的， 停车焦虑 哦，不好找停车位， 没地儿停车是个头疼的事儿、 哎， 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这个一分钱啊，不是什么呀？是网购的时候最满意的东西是什么？哈， 光想着钱， 哎、 咱俩谁是财迷？节目主持人， 一分钱就是有可能会。让您花了之后后续不断， 哎， 接下来 一分钱有可能掉坑， 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其他的事儿。北京啊，胡同院落的门牌，像我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种红底儿，它上面白字写着什么什么胡同多少多少号。 百花深处， 没去过。 我就是原来看很多朋友分享的，就说特别有诗意的一个名字。 是是是，这个。胡同院落的门牌就那种小方牌啊，不仅是人们识别地名的关键信息，也是老北京文脉和乡愁传承的载体。 嗯， 然而记者走访当中却发现里边有些有错字儿。你像长安街以北的西总部胡同的门牌当中啊、 嗯、 要说西总部胡同东总部胡同对于北京人来说还非常熟悉的 啊， 就在我们电台没多远。 嗯， 这个牌子上既有西总部胡同那个布匹的布，就是穿的衣服这个布，还有呢总部在哪儿，就是部队的部， 就是两个字究竟哪个才是对的呢？ 那肯定是布料 的，是第一个，就是布料的布是正确的。 对，布料的布是正确的呀。西总部胡同呢位于东城区的东南部啊，东单北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700多米长，住着是几十户人家。记者穿行整条胡同，惊讶地发现胡同门牌上有写的是西总部胡同，布料的布，也有写成了部队 嗯 啊，他不，哎呀，要说这个不应该是不是？ 哎，我猜想哈、啊，他可能在打字的时候有那个联想输入法， 啊、 总部其实是一个词嘛， 就连是吧？ 大家可能也没注意。 是居民老周就说这个部队的部哈，这肯定是错的，应该是布匹的布。 嗯， 说您瞧瞧，东城区西总部小学这牌子。西总部胡同那儿立着路牌都是布匹的布，胡同居民老周已经在这儿住了40多年了，说这门牌写错了，说他和街坊们早就留意了， 那提提意见呗。 对啊，说这几年的胡同提升改造，门牌呢老的更新了，这个布啊就两个布经常写错哈，老周也有点无奈。可是咱老住户知道，游客外地人可能不知道哈、 哎、 这按说600多年历史的西总部胡同，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布匹的布， 嗯， 啊，对于外地朋友来说，来了之后第一眼看到的要是这部队的布，那就认错了， 哎，给人家造成了误导。 哎、要说北京，你想想，大概有1300多条胡同哈、啊，西总部胡同绝对是，不一般的胡同，就排前面绝对在靠前十的， 嗯、 我个人认为哈， 哎， 因为这个它形成于600多年前的元代，拥有着深厚的人文积淀，像什么李济深呐、李宗仁旧居。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的旧居，还有李鸿章的祠堂都在这儿。那么记者随即联络了一下西总部胡同所属的公安部门，对方表示说，你像1329这些门牌写错了这个院落啊，都是单位， 嗯， 不是居民院落。 哦， 说公安机关监制的门牌我们统一都是布料的布，写的都是对的。那么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部门的这个不对的这个部，说我们得进一步核实， 好好看看。 哎，除了胡同院落门牌写错，一些胡同名牌的错字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你比如说在西城区教堂口历史文化街区四名游客游览胡同，在教堂口头条当中的芝麻街发现牌子拼音写错了 啊！ 记者一看呢，字儿倒是对的，下边那汉语拼音它写的是什么呢？ 什么 写的是芝麻街的芝应该怎么拼？ 之一之，前面那个声母是之， 哎， 然 后 韵母是 一，他那一呀、啊、没了， 飞了， 就反正写了个声母，说这玩意儿这个 前面也没掉漆啊，这怎么回事啊、 嗯、 这也太不走心了是吧， 少打一个一， 哎，少打一，包括什么，我那天看豆眼胡同那眼儿啊、也写错了， 写成什么豆外胡同， 那牙呀，牙齿 哦、那属于写错字儿了， 反正写错字儿了。老北京的文化爱好者呢，网友一把驳壳枪说，看到这种现象其实挺心痛的。胡同门牌虽小，却是老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音同字不同的错误，还是张冠李戴取消了原本意的别字，都是不妥的，对传承和保护老北京文化很不利。那档案文化研究者、北京市档案馆三级调研员王兰顺也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马路变宽，建筑长高，老胡同不断处于变化当中。 嗯， 胡同名的传承保护就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呢，他说我们应该谨慎再谨慎。 没错。 而地名研究学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孙东虎说，汉语里边啊，同音字或者是近音字啊，大量存在，很容易导致地名书写的不规范，从而削弱地名应用的标准化程度。 嗯， 那么至于胡同门牌书写字儿不规范的问题，在北京应该不是孤立的存在，应当引起地名管理方面的注意，及时予以纠正。 嗯， 哎，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得专心一些。 没错，当然提到西总部胡同，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比如这位最爱杰伦、 哎、 啊，一位新朋友说，我小时候就住那儿。 哦、嗯， 你看这都串联起很多朋友年轻时候小时候的回忆。 哎、 那你这写错字儿就太不应该了， 是 不是？ 而且那东总部、西总部胡同呢，你溜达一圈呢，特别的有北京的这种感觉。 附近有好吃的吗？ 没有。 行吧，看都断了我的念想， 真没什么 好，太狠了， 真没什么好， 没有就没有吧。 啊，你要不然去协和，那协和医院边上也没什么卖牛肉面的，卖豆汁儿的。 反正那块儿离王府井也不远 啊，这倒是。 王府井倒是好吃的多， 那走的有点远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来聊聊啊，今年网购您最满意的东西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接下来呢，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嗯，咱稍后见， 一会儿就回来。 方向哦嘿，时光陪同理想一路成长，梦是希望前行的力量哦嘿，妈妈你的笑容如此安详，我想再让你为我忧伤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涌上。哦嘿，远方，多少次憧憬着你的模样，所以不怕被风雨压迫脊梁。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来时的路是那样曲折那么漫长。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我伫立万丈高楼之巅，爱是信仰出发的地方，永远不会遗忘最初的心是那样纯真那么激昂。我相信爱和这个世界，坚持不懈才能收获一切，欢笑泪水都是生命赋予的体贴，我们一并感谢。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网购最满意的东西是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当然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还是可以找到听听 FM， 在大城小事直播间的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您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哈，李凯电台 RBC 左小美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 8216说，我还买了一电烤箱呢，可以在家烤鱼、烤红薯、烤糕点、烤肉串。您家这烤箱利用率看来还挺高的，素的荤的都能烤。 我也今年买了一个网购电烤箱， 真的多大个了， 关键是照片显示很大， 食物就是 很小 是吧， 特别小，搁10个鸡翅 可以了，那分两层吧， 一层啊 就能搁10个鸡翅 啊，十个鸡翅没多少 哦， 而且还得挨着。 想起来了，李凯老师一顿自己就能吃12个鸡翅 我们家孩子估计能吃那么多，所以这确实是特别小，但照片看起来很大，结果没想到好家伙也就这么点了。 不过这个烤箱不在大小、主要在于这个利用率，主要在于是否勤奋。 是， 你像我是吧，每年起码都轰我们家的烤箱。 你们家烤箱多大？ 反正是和那个橱柜是一体的。 哦，一体的，那大个。 我觉得它的直径怎么也得有个60厘米。反正挺大个的。 算了， 又要说什么呀？ 算了， 那叫上色，不叫糊 啊！不，对，我知道。拿烤盘的时候，你戴手套吗？ 当然得戴呀，要不烫着了吗？ 可以不戴手套。 怎么不戴手套啊？ 真的， 你可别那个，咱们听节目的 有 很多 有那种小叉子是吧？ 小叉子 就是那三叉戟似的，插进那烤盘拿出来有吗？ 我从来没那么干过， 没那么干过， 而且我也不确定那样能不能把这烤盘夹稳喽。 这倒也是， 反正人家一般买烤箱都会送你那厚厚的手套、隔温手套啊、大家千万注意、那烤箱的温度，因为动辄就开到180度、200度、千万别烫着。 是，0985说，今年网购最满意的东西是一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 保暖水壶和炒菜锅都很满意。 哎， 这空气炸锅前两天我们同事还推荐我说特别好使。 啊，主要您在家自己做饭、 哎、 我这个不做饭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但是我们家的这种小家电还真的，厨房小家电还真挺多的。 嗯，利用率怎么样呢？ 不怎么，两个都没，好几个东西都没打开过。 我反正想的是等我那个小房子装修好了之后、 啊、 要给自己买一咖啡机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啊、 不能天天喝速溶了，怎么也得来点胶囊咖啡，是不是、 啊、 听着反正也没好到哪儿去、哎、是吧。 哎，我给你买一个， 你给我买一个，好啊好啊好啊， 小铲子，那种现磨的，拿一小锤儿，真的天天手做的，哗啦哗啦， 手冲咖啡啊， 对对对对， 我不懂 那个东西，真的真的特好， 真的吗、 哎？真的，我给你买呀，那也不贵，几块钱的事儿。 什么呀你？咱俩说的是一东西吗？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你说的是猫屎咖啡，拿一小铲子是吗？ 不是我都没那么 想。你是铲猫砂去，铲多了是吧？ 我一找，真的是那种自己手来磨那咖啡豆的。 行行行啊，看您这表情又是不是什么正经推荐？来来来，说说坐地铁的故事。 你说， 这不临近年底吗？ 嗯， 咱北京又有多条地铁线等待开通呢哈。下面就带大家来探班一下即将通车的地铁十一号线。 嗯， 要说地铁十一号线呀，也是可以直达首钢滑雪大跳台，即将开通。到时候呢，市民可以在金安桥站换乘十一号线，仅需约4分钟就能到达距离大跳台最近的新首钢站， 是 来感受一下冰雪运动的魅力。 嗯， 这离咱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记者也探访了一下正在空在试运营当中的地铁十一号线，走进金安桥站的站厅，这个车站的装修呢简洁大方。相比既有的线路，十一号线的车站顶部比较少的采用吊顶进行装饰、 嗯、 而是把那个管线和风道直接裸露出来。这有一专有名词 啊，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装修工这个风格叫做工业风、 嗯、 啊。 哦， 走进车厢呢，浓浓的冬奥气息也是扑面而来。在这车门旁边，冬奥的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在向乘客朋友们招手，而头顶的车厢照明灯设计也就做了一个雪花的造型，和冬奥的主题相呼应、 嗯、 那么在车厢里的装饰以白色和浅蓝色为主，象征着蓝天和雪地交相辉映。而这个车门上方的动态地图屏啊，也经过了一个精心的设计，除了显示线路和车站的信息之外，它还可以显示相邻车厢的拥挤度，这就非常的有用是吧、 嗯、 非常实用。你看这个地铁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那个电子信息显示屏来选择更加舒适的车厢来乘坐。那么在列车行驶的过程当中，一个滑雪的小人儿也会跟着在线路图上滑行、 哎、 提醒大家列车目前所处的位置、 嗯、 所以看上去是趣味十足、 哎、 当然在开通之后，十一号线也有3组列车上线运行，最小间隔可以达到5分半、 嗯、 随着开通日期越来越近，北京地铁公司作为接收和运营维护该线路的轨道交通运营商，也全力准备好开通运营的各项工作。十一号线西段自9月10号起开始进行空载试运行，北京地铁公司也结合冬奥服务要求以及十一号线西段特点，开展了各专业部门的培训和练兵，特别是针对什么呢？新型的这种供电方式啊、 嗯、 驾驶模式、信号显示以及 AFC， 这是什么呀？ 自动售检票设备。 哎，这美哲都懂，我以为他只懂 KFC 呢。 KFC 也吃过啊。这客运服务等方面开展专项的培训、哦、在服务冬奥客流的技能方面，对服务意识啊、服务礼仪、英语口语、 嗯、 应急处置突发情况这些啊，加强一下培训。 哎，你英语口语怎么样来的？ Just so so。还行吧， 还行还行 还行吧， 马马虎虎。 这个针对无 说的倒是实话， 您听过呀？要不下半场咱用英语主持 PK 一下，这人家以为串台了呢。 来继续 啊，这针对无障碍服务以及乘客急救，开展无障碍设施和急救救助 AED 使用等等专业培训、 哎， 做好了开门迎客的准备。 挺好啊，今年是刚才说了好几次了。北京是地铁大年啊，有好多线路呢都是重新这个开张啊，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 年网购最满意的东西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您乐什么呢？ 哈密瓜说本来呀、退休就在家 啊， 这不是疫情吗，又不出门，我就在网上买东西，总觉得没多少钱当消遣。 嗯， 结果上个月仅一张银行卡的账单就花了84笔。 哇、您真没少买 呀。 没记住网购什么特别的东西了，但是耽误了好多时间、而且家里边快成废品储藏室了，想想真不值。以后啊，需要什么东西就买，不需要的坚决不储存。 嗯，先捡着刚需的物品买哈。但是现在我觉得二手流通平台也挺发达的，如果真的是您家有闲置的这些物品、不妨把它挂到二手平台上转一转试试。 那不是亏了吗？ 那你总比在家闲置吃土强，是不是、落灰强，是不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留言哈、像时光雕刻也说了，双十一的时候我下单买了一部 5G 手机、还有智能音箱、多功能锅，因为一直想要换一个手机，所以就选了咱国产的某牌子，包括他买的那个智能音箱也是可以听歌听书听相声的，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听广播嘛， 也应该行。你看现在很多主流的智能音箱、你比如说叫它小某小某、我要听北京新闻广播、它就给你调出来 是 吧。当然他们家买的这个多功能锅也已经用好多次了、涮个羊肉煎个牛排、烙饼做汤，一锅多用特别方便。 哎，你就适合干这个，买这样的一锅全行。 那我什么都不会做呀， 没慢慢学嘛。 行行行，慢慢学、也是，我只要把做饭的这个难关突破了之后、李凯老师以后在节目里啊也没什么可问我的了、 这倒是， 也没什么可考我的了、 关键你可以，你做饭你得学得怎么样，是不是？ 慢慢来呗、 是吧， 跟于飞学习，据说于飞在家还学做饭呢，不是吗、 据说吧。如果说今年网购最满意的是花了1块钱买的一个不粘锅，是某银行搞活动中了1块钱抢购权， 哟， 正经不错呢，关键是正想入手一口不粘锅，哎，这时候中的奖， 哎，就特别巧哈、当然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我的一经历，大概5-6年前的双十一吧、他和电视搞那个联动晚会 啊， 就电视上的主持人说，现在大家拿出手机准备好什么点摇红包、我当时也抢到了一个1块钱的购买券、一块钱可以买整个床上4件套，还是一知名家纺品牌、 床上四件套都是什么呀？ 说实在，我那个确实没拆封啊，但是我猜一下，4件套，床单 啊， 被罩 啊， 枕巾 啊， 枕巾乘以2， 这倒也对， 行吧、啊，这4件套， 然后买了吗？ 买了呀，1块钱不买白不买吗？ 哎，你看这不是财迷的本性露出来了吗？ 我这叫不能浪费。 哎，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今天网购最满意的一件东西是什么？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这两天呢，这个在我们单位附近的儿研所，内径市医护人员是一片欢呼。哎呀，出来了，出来了，大虫子。躺在消化内径室治疗，儿研所嘛都是小孩儿、今年呢是一个9岁的小朋友，叫小易啊，化名。半年前啊，在家里边玩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跳跳球上边的加厚海绵吃进去。 什么是跳跳球啊？ 就是那种一扔就蹦蹦蹦蹦蹦蹦的那种球、我猜哈，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小时候买过类似那种玩具，就是一球拍，然后它上面连了一根就像皮筋一样的线、然后那个另一头是一球、你就可以在那个上面那么弹， 是吧？ 哎，对对对， 行， 就跟你们那个做菜颠勺差不多。 反正不管怎么说，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了。误吞了这个异物之后，虽然没有剧烈的腹痛，也没有呕吐，腹泻的情况也没发生，但是呢，当地医院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现在小易的胃底和这个胃里边啊、有一个巨型圆柱状的异物，长大概得有10厘米 啊， 像一个大虫子那样趴在胃里。当地的医院呢，立即经过胃镜取异物手术，但是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只取出了部分小片状的衣物、那条大虫子似的东西纹丝不动 哟。 考虑到孩子比较小，外科手术对孩子的创伤比较大，家长说要不然这样，你去北京吧，希望胃镜微创的治疗的办法把这个异物啊给取出来。那么上周呢，小易的爸爸陪着小易来到了儿研所，那么在小易进行了术前检查并且评估情况之后呢，人家消化内科的团队最终决定在内镜下把这个异物啊给它切断， 分割了之后，再把它用这个异物钳，然后呢这个圈套器给它取出来， 比较方便取啊。 哎，这是他们手术之前想的一个办法。那么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呢，小伊进入了消化室啊，全麻之后呢，人家医生就把这个异物钳顺利的隐藏在那个大虫子下边，然后呢把这异物取出来了。不过难题就出现了，最大的一块异物啊，不管是用什么办法都难以通过狭小的它那个胃的喷门口。由于异物呢浮在胃体的粘液当中，增加了套取的难度。人家医生一次次尝试，最终啊是用这个圈套器呢夹住了，套住了这个大虫子。 哎， 然后呢再经过电刀切割把这个分割好，然后一厘米两厘米最终是被完整取出来了。那么出院当天，家长专门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医术精湛，护理精心。那么其实啊，这个消化内科每年要取七八十次异物 哦，就是小朋友经常可能会不慎吃进去一些异物、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嗯、 这个这次虽然是一次普通的内镜下取异物，但是异物的大小和体积已经刷新了以往的记录。据医生说呢，日常生活当中孩子们一旦发生误吞异物的情况，家长第一时间要了解吞下去是什么东西，吞了多长时间、嗯、被吞入的异物大部分都能够顺利啊通过消化道啊随着粪便排出，但是部分异物可能滞留在消化道，不仅不及时取出会有严重的并发症，像什么梗阻啊、穿孔啊，对儿童身体会造成严重的危险。所以呢，如果出现像什么发烧、恶心、呕吐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就医。 嗯， 我们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一定得看好孩子。就是孩子有一段，这都九岁了，按说不应该哈。一般两三岁的时候，孩子是用口腔来探索世界的。 哦，就是看见什么都喜欢去舔一舔、尝一尝， 那是你，人家直接就往嘴里塞了。 我这家里没小朋友，就是猜测嘛。 啊、你倒是经常舔一舔、尝一尝。 行吧，行吧。反正我想说的是呢、 啊、 咱们家里经常会有一些小零碎的物件，嗯、 哎 可能就是有时候小朋友一不小心就会、嗯、比如吸在鼻子里或者吞在 这 个这口腔， 不过真有。 真有， 真有。 你比如我小时候，我爸妈就经常吓我、 嗯、 说有一什么朋友的家里的小宝贝儿、 嗯， 什么花生米， 哎， 就吸进鼻子里了，吸进鼻腔里了。你说是不是也挺 是 也挺危险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家长啊，一定要跟孩子多做教育。与此同时呢，要看好一些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呢，东西呢，千万不要他经常碰。 嗯， 比如说钢镚儿，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了。 哎， 孩子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他碰钢镚儿。第一个呢，不干净，那个钱硬币上面细菌特别多。 那是。 其次，发生这些。这些异物比如说吞咽啊卡到这个食管气管当中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哈， 及时去医院就诊啊， 哎，就是最好还是不发生、 嗯、 是最好的。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案例。 哎呦， 你要说这个诈骗案例也不是特别新鲜了、 嗯、 先跟大家分享分享怎么回事啊。有一男的，他在社交软件上冒充年轻女性，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向交友对象借钱实施诈骗。那么通州公安分局12月23号发布消息称，警方经过缜密的侦查，成功破获了一起男扮女装的网络交友诈骗案。当然这个涉案金额也不低，高达57万元。早在今年夏天的时候，8月8号，事主江先生向马驹桥派出所报案说啊，我在网上交友的时候被人骗了57万。 嗯， 经过了解，江先生今年2月23号通过一个社交软件认识了一名女孩。 嗯， 两个人通过聊天玩游戏逐渐熟识，之后啊，这个熟识不是吃的熟识啊，就逐渐熟络了 啊 之后呢，对方就以吃饭、什么路费、 嗯、 家人需要手术费、各种意外情况的名义向江先生借钱。当然到这个时候江先生还是丝毫没起疑心啊，各种转账发红包给这个所谓的女孩百余次、 嗯， 共计达到57万。要说江先生也挺， 哎呀， 也挺 大手笔啊， 方啊， 对啊，就没见过面的就给50多万。 你说，按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是不是？ 嗯。 但是期间呢，对方一直都没有还过钱，直到8月6号，江先生发现自己被对方突然拉黑了， 嗯， 才发觉完了，这是上当受骗了，赶紧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接到报警之后，马驹桥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调取了相关的证据，并且在分局刑侦支队的协助下开展了调查工作。经过工作，民警成功确定了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压根儿就不是一女孩， 嗯， 是一男孩。 嗨， 谢某某刚刚19岁， 非常年轻啊，一小男孩。同时呢，锁定了谢某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暂住地址。12月2号的时候，民警赶赴柳州市，在一间公寓内把嫌疑人谢某某成功抓获。据谢某某交代，他在社交平台上注册女性身份的账号，认识这个江先生之后，就不断编造各种理由借钱，直到诈骗的数额越来越大，他害怕呀，万一被江先生发觉，这不好收场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他拉黑得了。删除了所有的账号。 这个事儿是这样，目前肯定是被拘了，是吧？ 是被拘了。 有很多貌美如花，背后都是抠脚大汉。这个我们在节目里边都说过， 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美哲，你给分析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会给一个没有见过的陌生人，虽然是聊天聊得不错哈，这一下转50多万，他一般是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会这么干呢？ 您真把我当情感节目主持人了。而且我要说的是，这个俗话说得好，男性来自金星，女性来自火星。这上当受骗的是一男性，还是您来跟我们分析分析吧。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所以是 就是各种各样心思肯定都不太正。我是 也不知道， 虽然 咱们也不能以特别坏的恶意去揣测这位江先生，万一人家真觉得找到了毕生的挚爱呢？但是我就说吧，这江先生确实有点心大。你说你这都交往了半年了，你怎么都不奔个线呢？你哪怕就是说不私下里约个饭见个面什么的，咱是不是也能视频聊个天儿？ 对对， 语音通个话， 这个是 好家伙，天天转钱。 但是视频聊天语音通话也有假的 啊，语音通话有变声器。 这个 视频 也有那个打扮的跟姑娘差不太多的， 或者用一些技术手段。不是前一段我们也说过吗？一些换脸的软件也涉嫌这种漏洞， 是吧？ 0800说，傻小子，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不见兔子不撒鹰就是有了把握，再去做某件事的意思吗？ 那下一句你更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那您说说，我猜猜。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就不见鬼子我不开枪的意思吗？差不多。 地雷战你没看过吧？ 我知道经典电影 啊，就是知道而已，你还是回炉再看一下。 行吧、 啊、这是都是经典台词。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网购最满意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空怀壮志说，今年我最好的一次购物经历就是买了一个外国牌子的破壁机，还送了一个电饭煲和空气炸锅，还有一个打磨器，超值啊。 这是真不少， 送了好多其他的电器、啊 哎、真挺好、啊、然后 FM 梅梅说，今年最满意的网购就是吸尘器，价格比商场优惠了200块钱、功能也满意，吸力强，特别是还能吸螨虫，把家里外外里里外外都吸了一个遍，床上床下都吸到了，心里感觉特别舒服。 一看人特别好干净哈。当然现在大家购物的渠道越来越多，有线上或者线下，每到这种购物节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不妨多比比价，是吧？看看线上和线下到底哪个更便宜一些。这昵称没法起了，说今年网购了不少东西，不过最心满意足的莫过于给妈妈买了一个跳广场舞用的蓝牙外放音箱，替换了之前不好用的旧音箱。看人家多孝顺，是不是？ 是是是，反正这个跟妈妈也说啊，这个时间上面稍微控制一下，现在 音量上咱也稍微控制一下，是吧？ 对对对，咱们那个健身不扰民，是吧？0800还说最满意的是买了一个微距镜头，效果不错，很好使。 我知道有一些小的微距镜头还可以装在手机上，还挺有意思的。 拍什么呢？ 拍小蚂蚁。小花儿，那我没买过，猜呗。进行一些生物摄影不挺好的？ 生物摄影，你可以对着镜子拍一下自己脸上长那种痤疮，上面是露头的还是不露头的？ 我何必自己找虐呢？请问，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 4148说，作为一位北京老人，上网购物也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今年我网购了某品牌的电动冲牙器。 电动什么东西？ 冲牙器 干嘛使？ 就是它跟就有点类似水牙线。